我们睡，先睡一下哦。我每一次在看一段新的经文的时候啊，就是说每一个新的一大段呢，我自己的习惯，我一定都是会从头到尾，我会在很快的在脑子里面过一遍，到底佛啊，整个那个它的 flow 是怎么回事啊？所以还是一样，记得啊，七处真心，两种根本，对吧？轮回还有涅槃的根本。后来呢，讲十番显见。这边都一直在破妄显真，破妄显真啊。后来我们上一次啊讲的这个是两种妄见，对吧？一个是别业，一个是同分啊。所以你每一次都要复习，因为你这个 flow 走过啊，你脑子会清楚。那么现在走走走走走，现在终于啊，前面基本上都是破妄，稍微显一点点真。其实显的那个真，十番显见也是在破妄，它在破妄，其实就。不是显真，并不是我把那个妄破掉之后，我从别处找到了一个真，真相包在妄念的里面，在妄见的里面。所以其实我们在破妄的过程，就像把一个一个夜明珠啊，或一个明珠啊，外面包了一层水泥。我们破妄的过程，就是把外面的水泥把它给拆掉。哦，有的人可能是钢筋水泥，有些人外面可能是棉花，不管。大家业力不同，总之就是把外面的东西给拆了，让这个夜明珠，让这个摩尼宝珠的光芒可以放出来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那么到现在，两种妄见走到这里啊，哎，他觉得我们这个妄见啊，大概去的差不多了。现在呢，就开始跟我们讲硬道理，真正的道理。所以讲了上次我们说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跟你讲，以前呐、啊。每次都说缘起性空，因缘生灭。但是上次上课我们有讲过，什么缘起性空、因缘生灭，这些都还是方便说。事实上，所有的相是，应怎么讲啊？我们所有的相其实是因缘和虚妄有生，它不是真正的生出来哦，它是好像有那么一个相，但其实是没有这么一个相。是我们的业力呀，让我们感觉好像真的有这个相跑出来了，事实上是没有的。所以为什么说虚妄显相呢？因为啊，哎，我看看怎么去形容。我们以为它发生了，所以啊，它的确好像有那么一个相，但事实上它并没有真正的发生，所以它是虚妄显相。等到因缘不具足的时候，因缘别离的时候啊。它就虚妄明灭啊，其实它没有真正的灭掉，它是好像灭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从来都没有生过，它怎么可能灭呢？就是在讲这一段哦，这个句子其实是后来的楞严经的句子，我们就先把它拉到前面来讲。真正要讲的就是说，好像有的这个因缘生灭啊。哦，从相上来看，真的耶，因为因缘有生，因缘有灭。但事实上，在实相上看来，根本没有生这个相，这个相呢，也从来没有灭过。你一定要记得这个道理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好重要的话，他说啊，这个最后这两句啊，一个是在讲妄啊，原是真；另外一个在讲什么？真本无妄。所以他在讲了很多道理之后呢，这两句话，你要稍微把它记着啊。他说：“生灭来去，本如来藏。本如来藏什么呢？后面那小句话其实是在形容如来藏，重点在这里。生灭跟来去，生灭啊，跟来去，其实生灭是世界嘛，来去是会来来去去的，比较是这个根生啊，所以生灭比较像是这个无情啊。”其实有情也会生灭，但是呢，这个去来更加是形容它会来来去去有情啊。那么整个来讲，其实就是有为相、有为法、因缘生灭法、生灭来去啊，或者是垢净增减等等，都是在讲它起起伏伏、变化无常这些东西，这些相上的种东西，这些有为法根本，他说本。就根本就是如来藏，你可以说如来藏好像变现出来，但是哎，不要忘了哦，它是虚妄 虚妄，好像感觉有真的有变现，它没有真正变现出来，其实根本就是如来藏。你要去想象，我们的如来藏是净虚空变法界。那么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因缘跟业力，所以啊，在这净虚空变法界的这个如来藏，它会变现出各种不同的样子。所谓变现，就是它会显现，假装好像显现出这些样子。那你说它有显像，为什么还要说它是虚妄的？哦，那个净空法师其实一直在讲这个道理，他说，因为它的变动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。我记得啊，如果我印象那个数字还记得的话，就是一秒钟有四个弹指啊，你一秒钟你可以弹指四次，每一个弹指我记得是60个刹那啊，那么每一个刹那呢有900个生灭，那你就去乘一乘上四乘上60乘上900，就是每一秒钟啊，就是 roughly。每一秒钟它有这么多的生灭，多少十万次以上的生灭，每一秒钟哦，它变化有十万次，这个东西不是已经等于不存在了吗？因为什么东西叫做真实跟存在，是你能够掌握得住，是在某一段时间之内你是掌握得住的，它真正能够被你掌握住。当你是以这种速度在变换的时候，你是没有办法掌握住的。所以啊，它虽然有好像有显像，但它显像那个变动的速度之快，根本就像是没有显像一样，因为它在显像的那 split second 它已经消失了，它已经改变了，你就这么去想这件事情。所以它其实是虚妄有生，虚妄明灭，你就这么去想。所以生灭去来根本就是如来藏，就是如来藏好像在变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业力让我们看到它在变化啊，常住啊，妙明啊，不动啊，周圆，这几个是在讲如来藏性啊，它的性德，如来藏的这个它的这个特性也可以啊。那么这些东西就是讲如来藏，所以第一个他告诉你妄啊，其实我们讲那个妄是什么，就是生灭来去啊，这个生灭相。有人有同学没有 mute， 可能要麻烦 mute 一下。那么这就是那个 iPhone， 不知道是哪位同学没有名字要 mute 一下，后来加进来的同学，生灭来去讲的就是这个诸有为相，这些东西他说根本就是如来藏。那么我们的业力让我们看到好像这些东西有显像，其实它根本没有显像，就这意思。那么后来那一句是什么？性真常中，他说啊，在如来藏性之中啊，你如果想要去求去来是一个 pair， right？ 迷雾啊也是一个 pair， 那么生死，其实生死的对面你会以为生跟死是一个 pair， 其实不是，生死的对面是什么？是涅槃。所以你要在如来藏性之中啊，你真的要去找去来迷雾生死涅槃，他跟你讲了无可得啊，他跟你讲了无可得，这个东西根本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虚妄显像，你看到那好像有显像，那个不是真实的像哦，那个东西他告诉你就是如来藏。但是如果你在如来藏中去找这些有为法，找这些显像，找不找得到？其实找不到。所以这所有的东西很有意思哦，这些妄，这些有为相，其实就是如来藏。但是你要在如来藏中去找到，诶，有没有真的有包含这一个有为相，其实是，或者这个有为法，其实是找不到的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妄的。好啦，那你如果再进一步去想，你如果我自己我看到这一段，那我会知道说，其实我的如来藏没有任何的障碍 ，right？ 净虚空变法界，但是我的业力会让我在这边看到这件事，这边看到这个东西，在隔壁又经历了另外一件事情，所以真正要改变的是什么？其实是我们的业力，所以才说我们得行善积德哦，要改变我们的 karma。要增加我们的善缘，所以让我们如来藏所变现出来，其实如果与其说如来藏变现出来这些有为法，不如说我们的业力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些事情。这是后来我自己的体会啊，你去想这件事情，其实我们的快乐与否啊， 我应该是我不知道是境界法师还是净空法师讲，我觉得他这个比喻非常棒。他说，其实一个人呢、有没有福报，就是看你是不是开心快乐，跟你有没有钱，每天有没有吃大鱼大肉，或者旁边呢、有发生什么人事物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，同样是一个真正一个有福报的人呢、他吃什么都觉得好吃，而且他吃什么东西吃下去，他能够消化，他能够身心舒爽，他能够吃得下、拉得出，他晚上能够睡得着、睡得安稳。这跟他吃什么东西根本不重要，最主要他吃得觉得好吃，他吃得觉得开心，而且能够消化。你有没有体会这个意思？你可以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你吃的是这个鲍鱼、鱼翅、什么熊掌、猴脑，什么都可以。珍奇怪兽，那些不该吃的东西你都可以有的吃，但是你吃下去每一分钟你都嫌它不好吃，或者你觉得没人陪你吃饭，心情苦闷，或者吃下去之后没有办法消化，拉不出来，等等诸如此类，那么这个就叫做没有福报。其实如来藏跟你业力的关系，就是说你的业力啊，或者你的福报啊，会决定你的经历。而这个经历，其实与其说你经历了什么事情，不如说你的感受。所以感受才是最重要的。一个有福报的人，他永远都是开心的，不管他住哪里，他吃什么，他穿什么，他的吃穿用度其实不太重要。最重要的，他是能够开心，而且能够满足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来藏跟业力中间的显象。与其说显象，其实真正的重要的是感受，所以我们修行其实是修我们的心。你的心啊，真正放掉了那执着分别，或者最后那能所，你的心非常的自在。所以你在处于任何的境界当中，你无不自在，那个是福报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，是我真的在跟上海同学，我们在上这堂课的时候，真正有的领悟，就是说到最后，其实那个业力主要的还并不是你经历了什么其实是你的感受。也可以说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榴莲在我们面前，其实我不喜欢榴莲的味道，我可能觉得很难受，可是可能另外一个同学觉得好欢喜。我们同样在一个境里面，但感受各自不同。哦，所以其实真正要 work on 我们自己的那个业力或者我们要修行，真正就是我们那个受用这个很重要。好，那这边讲完之后就告诉你，所有的这个有为法，所有外面的这些生灭相因缘生灭，因缘生灭法，或者我们讲缘起其实它根本就是如来藏，你的业力，你的这个福报。或者你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会决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更重要的是会决定你的感受。哦，这个你可以要了解一下。好了，那么再往后面呢，我们就说，下一段呢，重头戏来了。什么重头戏呢？我就再解释一下刚刚那一段呢，就是上一次我们结束讲那一段，我们刚刚复习的这一段呢，是破题，告诉你佛陀接下来所花的这一大段经文，他所讲的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事情，事情真的真相。那么这真相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告诉你它分为有30个元素，分为什么呢？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他告诉你五蕴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六根就是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以及外面的六尘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它在六尘在这一大段里面，它不称之为六尘，它称之为12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根跟外面的尘必须互相起作用，两个必须要互相这个。一个巴，我们说一个巴掌打不响，所以我们的根要跟尘起作用，这个根或这个尘才会有它的意义存在，它才会有它才能够为，它才能够存在或者发挥它的功能怎么说呢？我们举个例子，你有眼根，如果没有外境， 我们讲的外境是说明的境全部都没有了，连暗的境都没有了，也没有明也没有暗，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你的眼根已经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对境的情况之下，你不会感受到你有眼根的存在。那么另the other way around 就是说，你的眼根如果不存在，外面的境界不管是明相或也好暗相也好，对于你来讲也是不存在的。所以眼根啊，这个根啊，六根跟外面的六尘必须同时存在，眼根跟色尘必须同时存在，才有办法得以彰显，所以我们叫做十二入。那后来还有什么十八界，就是说当你眼根啊跟你的这个色相互相作用之后，你是不是要去起分别，这个分别叫做视啊。那么因为是由眼去攀缘跟外境色之后有眼视，所以这一对呢一共有三个元素，那么一共有六对，所以我们说十八界讲的是什么，其实就是眼根就应该讲六根六尘以及六视啊，只是它是从六根为基础，那么把六尘带进来啊，那根跟尘要互相作用变成十二入。那么在根尘互相作用的情况基础之下呢，我们再把分别那个分别的动作带进来之后呢，就有了视啊，这个我们讲的十八界。所以你看呢，五蕴六根十二入十八界，是不是已经是十八加十八加上五是23？那最后还有七个是什么？七个啊，佛陀啊，又把刚刚所讲的那所有的元素，23个元素啊，把它分成呢基础元素，叫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根、势。你去看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根、势啊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其实不就是所有的色相吗？所有那个尘啊，外境。然后啊，这个为什么有个空？因为色是依空起，就是说你没有一个虚空，你那个色相没有办法得以彰显嘛，所以有色就一定要有空。那么根呢，就是根，再来势呢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势。所以你去看啊，把所有东西展开，无非就是地水火风空根势七样元素。好了，那你看五加上六加六加六加七，是不是一共有30？所以我们会花好几个月的时间，就是在 go over 这30个元素，告诉你这30个元素啊，原来它就是如来藏啊。这是第一步，你要先知道未来的这几个月我们会上的课就是在这里。那么这一边啊，这个课啊，前面23个元素啊，又是后面7个元素的基础，就是你那五蕴六根十二处十八界这23个元素，你要弄熟了之后，哎，你就有能力去参那后面的地水火风空跟湿那七个元素。那七个元素啊，那个里面的文字非常优美，意义也很深刻，但是你要先把前面23个搞懂了，你才进得去那七个。但最后呢，这30个你全搞懂了，就后面会有一小段真正就是告诉你如来藏了，有空如来藏、不空如来藏以及空不空如来藏。哇，那这一大段讲如来藏的就算是比较圆满了啊。那么所以我们说啊，这个整个楞严经啊分成三大段，对吧？三大块，第一块是什么？理观，就是在讲所有佛陀他的这个讲实相啦啊，不是光讲空性，他已经在开始讲实相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所有一切道理的真实性，还有或者我们说到底在讲空性是什么啊、哦，那这个部分是经楞严经最难的一段。那么这一段呢、如果我们说这一段，应该这样讲吧。从去年呢、啊，去年八月到现在，我们大概上了1.5年的课，我们把这个理观这一大段已经讲掉了一半了。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，大概还需要再18个月，我们可以把剩下的那一半给讲完。 啊、哦，那这一个礼官就算完成了。那之后呢，就是试修，就开始修啊、哦。你要把前面的道理搞懂了之后啊，你要开始可能有各种方法去修行啊、哦，不管是这个禅修也好，或者是在禅修，你不是只是入定在那里坐在那里修，其实禅修后来到后来，你要去观，你要去 apply 到日常生活，日常生活点点滴滴。每一天其实都是在禅修，都可以在禅修。你就是要把前面的道理搞懂了之后，你能够把它 apply 到日常生活或者各种修行的方式，就是那行那六度，布施也好啊，持戒也好，这个忍辱精进禅修都好啊，最后你就是把这道理全部加上去，那么你开始试修，最后能够印证般若，这是中间这一段。最后呢，就正果了啊，就讲各种不同的果位，以及你在正果的过程之中，有可能来骚扰你的那些妖魔鬼怪，一共有50个阴魔啊，讲得非常的精彩。那么告诉你，我们这些修行人在修行的路上会碰到什么样的魔道或邪师啊，还有你老师没找对。啊、哦，我们每个人很喜欢去要认上师嘛，哦，要有一个具德的上师，上师没找对，会发生很多很悲惨的事情啊、哦。那个他就会讲得很具细靡遗，提醒我们大家。所以我们现在啊、哦，第一段的这个理论啊，已经学了一半，前面那一半啊，都是要为了我们今天开始讲的这个课做基础。好，那我们回到这30个元素，这30个元素啊，我。这个我当时在念书的时候，念这30个元素之后，其实我极其痛苦的，因为我实在也不明白它的理论到底是从哪里来，逻辑是怎么走啊？你看啊，即使是我那时候在跟 Linda 文晶他们、Carita 他们在小班，我们在讨论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也是我在上那个课的时候，我觉得挺辛苦的，因为我自己对那个整个逻辑还没有掌握得很好，所以要我把我所懂的东西再讲出来，还是要讲到对方懂，其实是蛮 challenging 的。那我现在经过文晶这班啊，让我真正内化之后，我有说嘛，我们这一班有上海那班，我有讲过，哎，我已经实验了，他们马上全懂了，那我就知道我先用这个方法应该是对的。那么哪一个方法呢？就是啊，我要把这整个东西拆成两个部分。一个啊，就是你非懂不可的部分；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，哎，如果你能听懂很好，那么你听不懂没有关系，至少你听过了，就在你阿赖耶识里面留下了一个印记，它以后慢慢慢慢啊会发芽。好，那我们说分成两部分，哪一个部分是你必须懂的？这个东西啊，我现在未来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一段话其实非常重要，就是我这几个月学过来后来的心得。我都不确定我有没有跟文晶他们讲得很清楚啊？你看啊，这个佛啊，是不是这整大段就是希望告诉我们，哎，这30个元素其实就是如来藏。那么他呀所用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他要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以为真实存在，或者你去用这个因缘生灭啊、缘起啊，或者什么如来藏变现这些文字都没有关系。他告诉你，我们以为这些真实存在的诸有为相，其实根本不存在。他用什么理论来证明它根本不存在呢？他用一个理论叫做无生，就是这些东西是根本没有办法被生出来。你以为它真实存在吗？那它得有办法被生出来啊！你要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说你还得被真正被生出来存在了，你才能说它真实存在。如果它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话，那表示这样东西根本不是生实存在的。好，先把这个事情你要记下来，再来下一步是什么呢？那佛的意思是说，好，我要证实它无生嘛，对不对？那首先，我们来定义什么叫做生。我们先定义生，搞清楚什么叫做生，我们才能够推论说它无生。哦，好，那什么叫做生？佛说啊，任何一个东西啊，你要能够把它生出来啊，或它真实的被生出来存在了，你有2种情况可以把它生出来。第一种啊，就是因缘而生。 另外一种呢，就是非因缘而生。因缘而生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你自己可能这边你会要写一点笔记，因为这佛经上没有，是我推论出来的一个逻辑，但以后对你们一定有帮助。什么叫做有生？分为两种，一个是由因缘而生，另外一个是无因缘就可以生出来的。有因缘而生啊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有一个东西啊，就把另外一个东西生出来了，这是要有因缘因果的嘛，对不对？要有因果，比如我爸爸妈妈在一起，他才有办法把我生出来。没有我的爸爸妈妈就生不出我，这个东西叫做因缘而生。什么叫做非因缘而生？就是根本没有原因，蹦的我就忽然坐在这个地方生出来了。所以能够生出来，能够生也能够存在，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要因果，因果论要因缘而生，另外一个就莫名其妙没有任何原因它就跑出来了。哦，分为这两种。那么佛他的理论是什么呢？他的逻辑是什么？如果今天是因缘而生啊。你有两种生法，一个呢是自己把自己给生出来的，叫做自生；另外一种呢是别的东西，别人把你给生出来了，这个叫做他生，就是你的出处啊，自个儿把自个儿生出来，或者别人把你所生出来，或者桌子自己产生了一个桌子，或者不是，是另外一个东西把这桌子给弄出来，你要去把这个逻辑走清楚啊。再讲一次，生出来分为因缘而生或非因缘而生。因缘而生下面分成两种，一个是自生，另外一个是他生。哦，就这两种，一个自己把自己生出来，另外是别人把你给生出来。而非因缘而生呢，是什么？没有原因哦，莫名其妙跑出来哦，就像忽然在这个虚空之中就出现了一个 Tiffany，在虚空之中就出现了一本书，没有原因的。这个叫做空生，从空中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生出来了。这个是没有因缘而生出来的。那么没有因缘而生出来的，其实它在这里面是用什么？叫自然，是因缘还是自然？哦，你就要先把生给搞清楚，你才能去搞无生啊。第一步先搞清楚什么叫生。所以啊，在这30个元素里面啊，诶。他呢，佛啊，就基本上把你这几条路全部破掉，最后会告诉你，哎呀，这个色蕴啊，这个色啊，没有办法自生，没有办法他生，没有办法空生，所以这个色蕴啊，色受想行识这个色蕴啊，根本就生不出来的。如果生不出来的话，它只是如来藏虚妄，如来藏其实虚妄变现，就是如来藏啊。也你讲变现都让你觉得有一点说好像 A 又变出一个 B，其实就是如来藏，因为你的业力因缘，它就显了这么一个假的相。为什么说假的相？因为它在显相过程之中变化实在太快了，根本就像那个拍电影的那个投影片一样，不可能是连续的，它所有的东西中间是断片的，所以它是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 snapshot，只是说它的那个变换的速度太快，让你。误以为它存在，你就是这么想啊、哦。但是又有一个要跟大家提的，就是说五蕴啊，我们刚刚有讲嘛，佛就是要说每一样东西非自生、非他生，也不是从空中生出来的。五蕴呢，它要自生、他生、空生啊，其实是从六入开始，它就是非常严谨的遵守这个规则。在五蕴里面，它没有完全。讲的这么的仔细，他可能只是证明啊，他没有从空中生出来，可能没有自生或没有他生。总之呢，他没有这么的严谨。从六入开始，他就是真的很严谨，告诉你每一个元素啊都是非自生、非他生、非因缘生。五蕴没有讲的这么严谨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五蕴先来练习一下这个逻辑。你只要把这个逻辑依次啊练习一下，后面的逻辑都其实大同小异。哦，那么有的比较难，有的很简单。但是呢，刚刚所讲的这所有的东西啊，你是一定要懂。那么我们如果接下来所讲的这个逻辑的部分啊，你大概有印象就可以了。哦，第一次听呢，能够大概有印象，可能还能够跟得上，已经很了不起喽。哦，真的是，我不是在安慰你们，这是真的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你要能够弄到很熟很通，那个是要来来回回很多次的。那第一次只要要求大家，哎，还跟得上，有那么一点印象，其实就可以了。 我们今天啊，就来试试看，把这个色我们讲一下。如果色有讲完有时间，我们就讲一点受，我们都不要赶时间，可能每一堂课就讲个两个三个哦，或一个，反正我们就慢慢往前走。那我们就今天啊，先来讲色。你知道色啊，佛是怎么样去来形容它啊？这个色相啊，我们讲到色啊，色受想行识，你就去想这个色啊，就是有挚爱性的物质。啊，色蕴嘛，色就是任何有挚爱性的物质。记不记得我们讲五蕴啊，分成这个色法跟心法。色法就是有挚爱性的，心法呢，就是我们后面来讲没有挚爱性的，就是受想行识。所以色啊，就是障在这个虚空之中的你看得到的东西啊。那好了，那佛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啊？佛啊，他其实告诉你，哎呀，这所有的色相根本都是虚妄的，是假的，根本不存在耶。他用什么来比喻呢？他告诉你啊，其实这些色相啊，就好像啊，你的这个眼睛啊，本来啊，你的眼睛啊是没问题的啊，清明眼，你的眼睛其实是本来是很好的。这个虚空呢，也是一片光明清净啊！你就去想象，这整片虚空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一片光明啊、哦，非常清明。而你的眼睛呢，也是非常的清澈哦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你啊，就是用你这个非常清明的眼睛啊，在看这一片这个清明的虚空，你就这么想吧。哦，本来呢是完全的清清楚楚的哦，干干净净的，但是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你呢就忽然啊瞪着那，你的眼睛又忽然瞪着那虚空，好像很想看到些什么。本来没事的，你就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，就很想看到是什么，然后你觉得不知道内心起了什么样的一个妄念，觉得说这虚空中就有些东西，我得把它看明白，我想看到它，哇，就瞪着那个虚空去看，一直看一直看，你有一定有这个印象，看着看着啊，你的眼睛就花掉了，哎，这虚空中好像真正就出现了那么一朵花，其实就是我们讲那个飞蚊症啊。我想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就哇，你眼睛很仔细的目不转睛的瞪着那个点，一直看一直看，哇，真的那个花跑出来了，那个就真的你很想看，盯着看，竟然就被你看到有东西了，其实那个东西是假的。佛就是这么在形容哦，他呀，这个清净的眼睛啊，其实就是原来我们那个般若正智，而这一片那个光明的那个外境啊，其实这个时候啊，你要看的时候已经是有能有所了，但是你的眼睛还是很清净的，那个外面的境界也是很干净的，就好像一片镜子，外面有什么你就看到什么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对于这样的境界你是不满意的，你就偏想要去攀，你就很想看到东西。你知道吗？你很想看到东西，竟然就会被你看到东西。那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锁，一念不绝之后呢，就出现了那个光明啊，就变成晦暗了。光明就变成晦暗，那个空中就开始有一些灰灰的东西了。哦，这整个逻辑其实不是逻辑，其实它这整个过程演变的过程，真的就是这么来的。哦，你那个如来藏就忽然一念妄一起了妄念，就很想看到对面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非想看到东西，结果竟然那个锁就跑出来了。哦，就是这么来的哦。那么佛就想告诉你，其实那个锁，你以为存在的那个虚妄的花，其实是虚妄。好啦，这是第一步，照这个地方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是 expect 你都还听得懂。好了，下面这一段就真的走逻辑了，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跟得上。你以后在每一段每一个元素啊，你想要把它那个逻辑有可能走懂，有一个东西你脑筋要清楚，你一定要去想一下，现在我们在讲这个花，佛就要告诉你这个花其实是虚妄的，这空中的这一朵花其实是非闻症，其实是虚妄的，所以他就想要证明这朵花根本生不出来，不可能被生出来。 只要它证明了这朵花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话，哎，这朵花就不是真实的存在了。好，那我们来想想看，现在要证明这一朵那个非闻症而生出来的花不存在，那我们是不是要说，哎，这朵花哦不是因缘而生的，然后呢也不是自然而生的，要证明它是非因缘非自然，对吧？不是因缘可以生出来的，也不是空中能够忽然蹦出来的。那你就要去想，现在你在做每一次的 exercise， 就每一次这三十个元素出来，你都要问你自己，请问现在这个镜当中一共有哪几样东西？比如说啊，我们现在要讨论这朵花，那你去想想看，这朵花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存在？一个是不是虚空，对不对？这个花在虚空之中嘛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刚刚讲的是我们的眼睛。所以这个佛的逻辑是什么？你看这现在这整个场景啊，就是今天这个在讲色的这个场景，一共就只有三样东西，一个是那个假的花，花的那个像那个看那个花的影子啊，那个虚妄像，一个呢是虚空，一个是我们的眼睛。所以佛啊就要证明，你看嘛，现在这个场景只有虚空跟眼睛，那还有这个花，他要证明这个花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，所以他只要证明什么，这个花不是这个从眼睛跑出来的，眼睛是没有办法生出花的，而且再证明什么，虚空也没有办法生出花，他只是没有再证明花不能生出花而已，其实花是虚妄的，所以花也不用生出花了，他只要证明这三个元素，一个是假的花，一个是眼睛，一个是虚空，他只要证明这个花没有办法被眼睛生出来，也没有办法被虚空生出来，诶，那这个花就是无声，它就是假的，根本不存在，是我们自己乱想，自己去那个我们的幻觉，我们的幻觉其实就是我们那个业力，让我们以为它真的存在。哦，这个就是这个逻辑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啊，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啊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走那个逻辑咯。他说你看啊，阿难前面是阿难云何五蕴啊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。这一段我们待会回头还会再过来讲一下啊，我们先把这个花给他讲完。阿难，譬如有人以清净目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，那个非常好的眼睛，没有生病哦，上面没有眼翳哦，他就是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清净目哦。好，去怎么样观清明空，哇，你去看外面那片虚空是光明的啊，大太阳照射的啊，非常的明亮，非常的干净。那么这个时候唯一情虚，迥无所有，这个是回了，回无所有吧，就是说这一片明朗的这个万里晴空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是一片清澈的，眼睛也是干净的，晴空也是干净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但是其人无故，就是这个人莫名其妙没有原因，就不动他的目睛，哎，就忽然瞪着对面这样一直看，瞪以发牢，因为你一直瞪着一直瞪着，你的眼睛会累，开始产生幻觉，所以呢则于虚空 别见狂花。你去想，本来那个虚空是一片光明清净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被他这样瞪着瞪着瞪着，就真瞪出来了一朵花，那个花是非闻症，是假的，然后呢复有一切，然后再有一切狂乱飞象。所以这个虚妄这个花呀，讲的是一开始那一念无明所产生的能所，在楞严经的后期，比较后面，也不要讲后期，就是我们在接着在几个月之后啊，会告诉你这一个花呀是三系相的那个一个样子，一个显象，叫我们叫相分，就是一个现象。这个现象其实非常只能讲说还没有到真实的那个色相，其实还没有显现出来。如果我们说六粗啊，后来不是有先有三系再有六粗吗？后来那个六粗就是说真正开始，哇，那个地水火风的那个样子啊，或各种世界啊，众生啊，哦，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出现的那个样子，在现在还没出来，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色，只是后来的六出相的种子，先有了这个种子，后来才越来越滚雪球，越滚越大，后来那色相真的跑出来，在现在这里只是一个种子，用肉眼根本看不到的，哦，还看不到的。所以他告诉你别见狂花，这个狂花是种子，到后来富有一切狂乱飞相，这个后来富有就更在后面还有所有一切的狂乱飞相。那这边就是讲那个相啊，就是那个色，那个肉眼可以看到比较粗的相真的跑出来了，哦，所以这个狂花是比较细微的那个相分，后来富有一切，哇，那个整个东西狂乱飞相跑出来了，那个东西才是真正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，哦，所以先有这个三系，后来才富有一切狂乱飞相。好，那这边应该是蛮清楚的啊。好，来了，他说色应当知，亦复如是。他说，哎，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个比喻啊，那个色应啊，就是我们色受想行识，这个色就是外面你以为存在的所有这些有挚爱性的物质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，哦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他告诉你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是这个逻辑咯。你看他说，阿难，是诸狂花，这所有的狂花，诸狂花，你可能的眼睛瞪着，你可能不是只有一只飞蚊啊，你有好多飞蚊，就哇，前面乱七八糟，什么花都有。它形容什么？就是说，其实啊，我们会看到那外面所缘啊，能够被我们看到的是有各种不同的样子，它全部都用花来代替吧。哦，他说啊，这个狂花，我现在就要来证明给你看。证明什么呢？他说这个狂花绝对不是从空中来的，也不是从眼睛来的，非从空来，非从目出。你看嘛，我们刚有讲啊，这三个就是整个时空背景就只有一朵花，一个眼睛跟一个虚空。如果证明了这个狂花非从空来，也非从目出的话，那你这个狂花根本没有办法存在，是假的。哦，到这个地方应该还都听得明白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说这个为什么他不是从空中来的。我们来看他怎么讲啊，哦？他说：“如是阿难啊，如果若空来者，即从空来，还从空入，若有出入，即非虚空。空若非空，自不容。”其华相起灭，如阿难体，不容阿难。其实很简单，他说阿难，如果这一个花是从空中，就是真的从虚空之中莫名其妙蹦出来的话，若空来者，他说如果我真的啊，他的这个逻辑或者他的这个概念是这样子，如果虚空竟然能够莫名其妙跑出一朵花，那表示啊，虚空好像有那么一个口袋，里面装了很多东西，这个花是藏在虚空中的某一个地方，现在莫名其妙跑出来了。哦，这个花本来其实就是存在的，哦，因为你不是咬实了说这个花是真的吗？这个色相是真的，那表示啊，它本来藏在虚空的某一个地方，现在忽然就跑出来了。那表示这个虚空好像有个口袋，有一个空间一样，里面藏了很多的东西，现在忽然跑出来了。那他就告诉你，如果这个东西能够从虚空那个口袋里面跑出来，它也可以再回到那口袋里面。那你去想，那这整个虚空根本就不是虚空了，这虚空里面藏了一大堆的东西。那这个跟逻辑是不是不同？因为我们会说这个东西是虚空，是 empty，这个整个里面是没有任何东西的，但是如果虚空中能够忽然蹦出一朵花的话，表示这虚空根本不是虚空，里面藏了好多的东西，所以这个逻辑是不对的，虚空里是蹦不出花来的。他说就好像你阿难的身体是不是有一个实体在这个地方，里面可能有五脏六腑血液，你这个阿难的身体里面是扎实的吗？里面有很多的东西，那你这个阿难的身体是真正扎扎实实里面的东西，不可能里面再融一个另外一个阿难或另外一个任何的东西。 就像虚空一样，虚空能纳万法是什么原因？因为它是虚空。如果虚空里面藏着东西，它就不是虚空。就好像阿难的身体根本是里面是扎实，有各种东西。那你阿难身体里面可没办法再放一个东西，再放一个阿难，或再放一个任何的东西在里面啦。所以虚空根本没有办法生出花。你看，如果空来者，既从空来，如果从空来，它还要回到空里面去。如果有出入，如果这个虚空可以出出入入的话，好像有一个门呢，里面门里面有一堆东西，那东西还可以出来，又可以回去。那不对，那你这就即非虚空，根本不是虚空了。哦，那如果空啊不是虚空的话，若空若非空，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虚空根本不是虚空的话，就是里面有一堆东西，藏着一堆东西，自不容其华相其灭，那表示它根本不是虚空。就是好像阿难的身体里面根本有装东西，那你怎么可能那个花一下生出来一下灭掉呢？只有虚空才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啊。所以第一个理论就告诉你，虚空啊是没有办法把花生出来的，所以非从空来。非从空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在虚空之中没有办法忽然蹦出一朵花，也就是说这个花不是自然而生的。自然是什么？没有因缘就莫名其妙就生出来，所以它是非自然生。哦，这个地方是第一个逻辑哦，你就再记得，因为只有花、虚空跟眼睛，他今天只要证明这个花不是眼睛生出来的，也不是虚空生出来的，那就可以证明这个花是无声。无声就表示它根本不存在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他讲眼睛。眼睛啊，就有一点点比较复杂一点，但是呢，我想应该还是听得懂。如果从眼睛出来的话，你就去想这件事情啊。我还是先讲逻辑，再回去看经文会比较容易一点。眼睛是什么样一个逻辑呢？如果这个花是从你的眼睛生出来的话，那有两种情况啊。这个花呀，从眼睛跑出来生出一朵花，那他就要问这朵花呀是有情还是无情？从眼睛生出来。照理讲啊，眼睛是有情嘛，对不对？那眼睛所生出来的应该是有情啊，就像有人啊生出人，有情的动物生出动物，你不可能动物生出一棵树嘛，树是无情的哦，他就是这个概念。他说，如果你今天这朵花是从眼睛生出来的话，眼睛是有情的啊，那照理讲这朵花是不是也有情？眼睛有能见的功能啊。那这朵花是不是应该也有能见的功能？那你去想想看，你这朵花如果是有能见的功能，好啦，它在虚空之中，你跟这朵花 say hello， 那个花应该会要 say hello back，right？ 你跟它招手，它应该看得到你呀，你看得到它，它应该也看得到你。但是现在，请问你，花在这个虚空之中，它能看到你吗？看不到啊。所以这个花。你说它是有情的，肯定不对。那你如果说它是无情的呢？如果从眼睛生出来，你说好吧，就算这眼睛是有情，还真能生出无情的东西。那这朵花既然是无情的，你记不记得我们说有情的能见是无形无相的？那这个花竟然是无形的话，它是不是应该是有挚爱性的？它是有形有相。所以这个花如果从眼睛生出来，它必定还可以回到眼睛里面去。那如果这一个花是无情的，那它回到眼睛的时候，那它应该会障住眼睛啊，对不对？它是有挚爱性的物质嘛。它从眼睛跑出来之后，它在空中，挚爱的空中，它回到眼睛是不是应该也会挚爱的眼睛？但是不是啊？你去想想看，你的飞蚊症，你忽然盯着空中有那么一朵花，如果莫名其妙花又忽然消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的眼睛被花障住吗？不会啊，表示这个花其实根本也不是无情的，那么也不是你的眼睛跑出来，因为眼睛跑出来，你毕竟会回到眼睛。那回到眼睛，如果今天它是个无情的， 那一定会障住你的眼睛。所以以此上面这个结论已经告诉你，这个花是不可能从眼睛出来的，因为从眼睛出来，你说它有情也不对，因为有情它没有办法在空中看到你。你说它无情也不对，因为无情它从眼睛出来，它毕竟要回到眼睛里面，那这个时候它回到眼睛时候也没有障碍到眼睛啊。照理讲它是无情的，它必须障住你的眼睛，但是现在没有啊，所以这边也证明了这一朵花也不是从眼睛生出来的。我们来看看文字怎么讲。若目出者，既从目出，还从目入。既然从眼睛出来，它还得回到眼睛里面。即此华性，就是这个花的这个体性啊，如果从目出来，你看嘛，如果从眼睛出来，当何有见啊？因为眼睛是不是能见，它既然是眼睛生出来的，它应该也有能见的特性啊。那若有见者，如果这个花真的是跟眼睛一样哦，因为从眼睛出来，所以有眼睛的特性，也有能见的这个功能的话，若有见者，去即华空，玄何见眼？说嘛，你看去啊，到了这个空中，那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转身回来的时候，要回到眼睛里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跟着这个眼睛对看？那他应该有看到眼睛啊。但是现在有没有看到眼睛？没有，根本没有看到眼睛。哦，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他有情是不对的，那你说他无情呢？如果无见者，就是说他是无情，他没有能见的功能。若无见者，就是如果他没有能见的功能的话，他出啊，从眼睛出来，出即异空。他从眼睛出来的时候，他应该会障住那个虚空。你说好吧，姑且我说他真的障住了那个虚空，就像你看到有一朵花在那里。那回来的时候呢，旋是回来旋转嘛，转过来，旋过头来回到眼睛。那旋当异眼啊，那在空中的时候障着空，在虚空之中障碍着虚空，那你旋转身回来要回到眼睛的时候，它应该有障着你的眼睛啊。但现在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你非闻症没有就没啦，它不会障着你的眼睛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推论，这一个花也不是从眼睛生出来的。它就再多一小小的推论啊，它说什么？又见花时，你看啊，你见花时。又是什么意思？再来，就是我再举一个例子哦，再说一小段啊。又是这个意思。见花时，你眼睛啊，看到那虚空中有那一个飞蚊的花，飞蚊症的花，目因无意啦，因为这个花不就是障碍性的吗？刚刚有讲说，如果这个花就是那色相，就是有障碍性的。照理讲，如果你这个花就是那个病，就是那个障住眼睛、障住空中那个病。既然这个花已经从眼睛跑出去到虚空之中了，那你眼睛应该就没有病啦。因为如果这个花就是障住你眼睛、障住虚空，你看它不是障住眼睛，就是障住虚空。现在它已经从你的眼睛跑出去了，已经障住虚空了，那你眼睛里面应该已经干净了，没有这个障住你眼睛的这个花了。那目因无意啊。所以他这边讲哦，再讲一次，又就是说再讲一小段，再者再来什么事情呢？见花时，你看到空中有这个花的时候，目因无意，那你的眼睛里面应该已经没有这朵花了，应该已经没有病了，没有被遮住了。那为什么？他说云何？就为什么在晴空万里的时候号清明眼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那为什么那个眼睛看到虚空里面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，你才说它是好的眼睛，看到花的时候，你反而说它生病了。这一段不知道听不听得懂哦？他会告诉你说，如果这个花真的就是障住虚空，或者是障住眼睛的那个病，你看现在那个花已经从眼睛飞出去了，在虚空之中，你已经看到它在虚空之中了。表示你的眼睛现在已经没有被东西障住了，已经是好的眼睛了。那照理来讲， 当你的眼睛看到虚空中有一朵花的时候，应该是说，哎，这个眼睛是好的眼睛，没有生病哦。但现在不对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实则不然啊，现在反而你看到虚空有花的时候，说你眼睛生病了，反而是什么？你的清明眼看到虚空一片清明，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，才说你的眼睛是干净的，是好的。哦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逻辑走到这边就告诉你，哎呀，这个场景一共有一个眼睛，一个花，一个虚空，这个花不可能是从虚空中莫名其妙蹦出来的，也不可能是从眼睛莫名其妙生出来的。所以如果不是从，你看，所以事故当知，色应是怎么样？虚妄的。为什么虚妄？因为它根本无声。哦，就这样子啊。他告诉你哦，你以后这段逻辑你懂了，你坐在那里禅修啊，以后我们只修的修观啊，你就会去观想这一段经文啊，说对啊，这个眼睛啊，我们或者我们说这个色相，所有的色相真的耶，它是生不出来的耶，是虚妄的耶，因为你看它也不是从空中生出来的啊。哦，那你可能就要把那逻辑走一遭，然后告诉自己它也不是眼睛生出来的啊，真的就是生不出来，所以这个色根本是假的，是虚妄的，我被骗了，是虚妄一招，原来是我的业力让我觉得它很真实，好像真实存在，但是它根本不是真的。所以他说色因虚妄本怎么样，非因缘非自然。非因缘是什么？并不是因缘生出来的，并不是能够因缘把它生出来的。非自然呢，也不是自然把它生出来的。那你再去看深一点哦，再去看深哦， once 就再 go deeper 哦，你去想一想，这个如来藏，什么叫做非因缘？那么你就再去想，什么叫非因缘？好，第一步是在想，它绝对不是因缘能够生出来的，因缘生不出它啊，自己生不出来，也不能从别的地方生出来。总之因缘生不出它，那非因缘是什么？非因缘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性啊。哦，非因缘是什么？它是非生灭的，常住不动的，它啊，这个体啊，恒不变，虽然它会随缘变现，但是呢，它的体是恒不变的，所以它是非因缘，这是在讲如来藏性啊。而另外一部分呢，非自然是什么？非自然是不是在讲它的妙用？是不是他在讲它的相用？虽然它的体是很不，就是说恒常不动的，不生灭的，但它的确怎么样？会随各种不同的缘分显各种不同的相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哎，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因缘，我们大家就显了一个上课的相，但是这上课的相其实一直在变动，是由不知道无数的 snapshot 所组成的，让你误以为有受者相，让你误以为有时间的概念，误以为这所有东西是连续在一起的，所以这整个东西是假的。非自然就是告诉你，它的相用虽然体性不变，但是它会随缘变现或起各种不同的相用。所以啊，这整个东西你看，这朵花这个色根本就是非因缘非自然，讲的不就是如来藏吗？它就是如来藏，你不要讲如来藏性哦，它就是如来藏，体性恒，体性即灭哦，如如不动，但却随缘虚妄显相，显或讲随缘选显了虚妄相，因为把你给骗到了，因为你的业力被它给骗住了。但如果你今天没有执着分别能所，那佛菩萨们他也有随缘啊，他随的是染，他随的是净缘。净缘是什么？就是让你啊，整个东西的障碍没有了，它是无穷的受用啊，它的是妙用啊。他自己呢，我们讲啊，自身的受用永远是欢喜的，永远是开心的，永远是安乐的，永远是随喜的。这个就我们，这就是我们讲随着染缘啊，没有障碍，但永远是安乐的随喜的妙用。那我们因为随的是染缘 处处都是障碍，然后分分钟都是烦恼。这个东西就是在讲我们那个用途不同啊。那么所以啊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讲这个逻辑，我们讲的也比较慢，那么也会讲啊，所以为什么色应是虚妄的？那么对于你来讲，我的要求是说，你啊，为什么不是从空中来的，或它为什么不是从眼睛来的？如果你记不住没关系，已经有概念可以了。那你只要告诉你自己一件事情，我需要懂的是什么呢？我需要懂的是说，这个色啊，不是从空中来的，也不是从眼睛来的，所以它不是自然，它非自然，然后呢，非因缘，不是空中来，所以非自然，不是眼睛来，所以非因缘啊，色应虚妄啊，因为无声，色应是虚妄的啊，我被骗了。那它本非因缘，非自然。那你就要去了解哦，什么是非因缘，什么是非自然。非因缘讲的是如来藏性，非自然呢是讲的它的相用啊，如来藏的相。那一个是在讲空如来藏，一个是在讲不空如来藏，两个合在一起，空不空如来藏就是那个实相。这个部分我们会慢慢讲，慢慢讲，就让你越来越懂。那至少我们说 part one 你要懂的最重要的 priority one 最重要的，那你要懂次等的次要的那个逻辑，如果你不懂没关系啊。那很用功的同学懂了那逻辑绝对能受用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在观的时候，你坐在那里禅修去观这一段，为什么色相原来不是真的，你如果能够走得比较深入，你的心啊会比较清明，你对于这所有的理解会比较深刻，会比较帮助你更加的能够证得那实相。其实啊，我们讲说到最后，你也没办法真的证悟啦。哦，你可能会有一些开悟啊，慢慢的开，小开、中开、大开。你走得越深，它能够帮助你悟得越深。哦，但是都没有问题，不要因为你走不进去就停在那里了。说没关系，我第一次学嘛，我只要把大方向抓住，没问题的，可以。如果这样子能够，那 motivate 你继续往下上这个课，假设30个元素上完，那也很棒啊。那我们就照这个方向走。那么下一堂课呢，我想我们今天先到此结束啊，因为今天这个真的比较烧脑。那么我们下一次啊，会回到这个五蕴啊，跟大家讲一讲。这个五蕴啊，在凡夫二乘人啊，没有明心见性的这些全教菩萨，跟真的已经明心见性这些法身大师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五蕴？从他们的眼睛里面啊，从这个肉眼，从这个天眼，从这个慧眼、佛眼当中是怎么样来看这个五蕴？我们下堂课啊，这个会讲一讲这个理论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跳过去，我们就绝对不复习了，30复习那走不完了。我们下一次啊，就讲受啊，感受的受，原来这个感受啊，也是一个虚妄的境。好，那么今天先给你们稍微消化一下，想问问那个有没有同学愿意做 sharing 或者什么问题之类的。